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中，我们将为您讲述的是从市政协调研员到驻村的第一书记。昌平区刘村镇的北庄村曾经是刘村镇8个低收入村之一，土地贫瘠，水源匮乏，是北庄村致富路上巨大的绊脚石。2022年的元旦以后，北京市政协研究室理论处的二级调研员周青同志就来到了北庄村，也成为北京市政协第3位派驻到北庄村的第一书记。以前呀，专职搞理论的他，没有想到来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老乡要求把他自家滞销的鸡蛋让周书记给卖出去。这第一书记呀，就从这第一筐鸡蛋开始卖起，直到把这个小村庄带出贫困村。现在您看到的北庄村呀，又有家庭小菜园，而且呢还有夏天观花、冬天吃果的食用百合。以前无人问津的北庄村，如今变成了香饽饽。 我是昌平区刘村镇北庄村第一书记周青啊，是北京市政协派到这个村担任第一书记的。我是去年1月份不是来到北庄村的嘛？来到北庄村不久呢，然后就遇到疫情了啊！遇到疫情之后呢，然后就跟大家防疫嘛，防疫以后，然后就大家很自然地融入了这个村子。融入村子之后呢，跟着防疫和大家就慢慢混熟了。混熟了之后，村里的老大爷，这个就找我来说鸡蛋卖不掉了，然后后来说村我一摸村里的苹果也卖不掉，后来我就找就帮着他们把苹果鸡蛋卖出去了。 您怎么帮他们卖出去？ 这是我遇到第一个难题。咱我不搁政协研究室工作嘛，我原来都是给领导写稿子呀、啊，做文字工作的。做文字工作，对于怎么去卖东西，实在是不懂。所以当时，但是呢，你来帮扶，你人给你提出来了，给你提个题儿，你不能不接吧，对吧？所以后来我就想着，这无论如何得给这事儿办了，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找朋友呀，找单位呀，去想着让他们帮着卖，这个解决一点。但是当时你要最早提出来是卖鸡蛋，卖鸡蛋当时正赶疫情，大家都提出来疫情期间的鸡蛋都没经过检疫，都不敢买，所以后来都没弄成。后来呢，我们那个小区里的有一个卖农产品的一个小公司，然后农业公司，然后后来我说我们村里有一些苹果鸡蛋，我说你可以过来看看，后来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哎，感觉不错，就给他鸡蛋都买了，苹果也买了一些，但是苹果量比较大，有几千斤。后来我又找了我们单位，然后让单位帮着解决了一下。所以呢，就这样一来呢，就把这个事儿办了。办了之后，我就发现可能这个村子啊，和我一开始了解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单位帮扶这个村，已经帮了前面已经有2任第一书记，4年了。我来是第3任，这等于6年到现在。所以呢，当时我就感觉，因为我虽然帮了4年了前面，但是我对这个村子并不了解，我没来过这个村子。所以呢，这个后来我就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就让村干部带着我每家每户这个每一块地我都走到了啊。通过调查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村子是个小村子，说这个村只有100多人，190多人，人比较少，然后呢这个资源也不多。真正的这个虽然我们有400多亩地，但是你去掉平原造林去掉之后了，没有多少了。真正的好地也就百合园的地比较好，是最好的地了。这个然后剩下就是每家每户有点那个果林子， 啊，经营的好的还是不错的，经营的不好的那就不行了。所以果林子大概有110亩的样子，然后呢，还有就是有20亩左右的栋的这个闲置大棚，还有一些这个闲置的民居民房啊，就这一点东西，没有太多资源。后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想着把这东西全部包出去。啊，我一包出去，这东西就能老百姓就有几十万的收入。但是呢，当时中央提双统筹嘛，去年的二月份提双统筹，然后我3月份我们就开放了村子，让人来考察。但是人家考察过程中就感觉这东西很便宜啊，但是问题种起来成本很高。你要比如说那一个大棚，当时有一户他有四个大棚，还有三四亩地，再加2间房，隔一块儿人要10000块钱都没人要。虽然那一个大棚2000块钱，你都没人要这个棚，但是呢，这中间呢就有一些人呢，就有特别有孩子的，有一些人他就想，我一个大棚我种不过来，我因为我请一个劳动人来种一个大棚的，一年的人工费就得30万至少了，所以呢他们就不愿意弄整个棚，但是呢他想，我想带孩子来体验，我想种一片行不行？啊，后来我说这想法也不错，可是因为我原来也听说过有这种。到农村种地的这种事儿啊，这我当时也听说过，但是没干过，也没经历，也没做过。后来我说那咱可以啊，所以说后来就和村里的商量，然后这个经过农民同意，有农民比较愿意，比较积极，然后后来就把他的棚拿出来做实验，哎，一弄，哎，很快，去年4月11号开始的做的第一个棚嘛，做完之后2天就这个一个棚基本就出去了，就租出去了，后来就2个月就给4个棚都租出去了。 宣传的呢？ 所以宣传我是弱项，所以我当时就在发朋友圈，然后这个朋友圈，然后发群，然后就通过这个，然后朝外宣传，然后朋友呢又转朋友，又朝外这种通过这种形式往外传播。后来呢，就是昌平电视台呀，这个北京日报呀，怎么知道了，然后就来采访。采访完之后，他们一宣传，哎，立马有人看到了，然后有人来要地，就来包地。啊，所以这是最早我们弄那个小菜园，就这么弄起来的。发现哎，这人进来，就是后来去年你要几个朋友40-50家人在这种地，现在，所以就是他们来了这之后，租果园子、租房子呀，然后吃饭呀，然后这个买农产品呀，哎，它就形成了一个小产业了。啊，现在我们又开始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也是这个种菜人带来的资源，他有的是老师啊，他要想对老师进行培训；有的是大学的教授，他想对学生进行培训。所以呢，就是搞那个劳动课，像中央不提倡劳动嘛，就那个搞劳动课，就是把这个培训嫁接上，就实现了城乡融合发展，对吧？城乡融合发展，你农村要想振兴，你城里人不来，外面资源进不来，光靠农村的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就是城乡融合，然后走乡村旅游的路。所以我们这2年基本和张书记，我们就是探索了，基本明确了这村子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发展乡村旅游。其实张书记原来搞那个百合园的时候，他也是想发展旅游，但是呢，就是受各种，他把基础设施建好了，但是这个人气方面还不足，然后人才接待方面能力也不足，所以现在我们就想引进一个战略合作者，然后把这个以这个百合园、小菜园为龙头，然后带动的把这个整打村庄整体打造啊，把它发展起来。其实这个小菜园啊，我们是无中生有。就这个原来我不讲这个东西，其实你抓住了把它打造成了品牌，它就变成品牌了。你这个现在其实我们的菜是不愁卖的，因为我们这个地相当于订单生产，小菜园的菜生产出来之后，人家来摘就给它摘走了。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刚才张叔也说那幼儿园，你看新启蒙幼儿园，他给他包了3栋棚，他的想法是什么？打造一个生产平台，然后这个一方面教学生认识这些植物，对吧？蔬菜、植物，让这幼儿园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教他们，让他们接近绿色、接近自然。这是第二个，他想打造让食堂吃上绿色的菜。现在学生、家长都很注重这个孩子的饮食啊，所以食品卫生，所以他想打造这个无公害的这个蔬菜的食堂。第三个，他想把它打造成一个这个蔬菜供应基地。啊，就是他想通过这个基地把菜卖给家长，通过卖给社会啊，通过这个平台，他核心是你把菜给我生产出来。所以他今年他弄了3个棚做了一些试验，从试验的效果来看呢，我们还需要再努力，因为一是菜的品质，第二菜的数量都跟不上啊。所以你要做2级，你看尤其今年菜价很贵，他们包菜的人都就感觉赚了。你想想你来了之后，我们现在基本可以向这个租地的人来承诺，就是你好比说你是包两席地啊，比如说1000块钱，我们基本可以承诺你生 200斤菜，200斤菜五相当于5块钱一斤的菜，你搁市场上买的话，你现在菜价都很贵，所以这些人来了。他们基本上现在来了都能一次来都能摘40-50斤菜30-40斤菜几大袋子啊，所以讲他还是很值的，就是说这个 这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对，新的经济模式，所以这个模式这个只要我们我说嘛，只要我们能把它种好，然后这个还市场是 提高质量 提高品质。我当时就说这个小菜园能做好，坚持市场化导向，这个一定要让有需求的人来种菜。就这一年多吧，就我们统计了一下，至少有500多批是2000多人来到百庄村， 今年一年有两， 就是去年4月到今年9月统计到今年9月的时候，基本上有这么多人来，所以说他是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来提高了我们村子的知名度，不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我们的村子的知名度，然后我就探索出一条这个村子乡村振兴发展的这种道路，而且能够给其他村类似的这种资源贫乏的村子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啊，你要有的第一书记来，我们这看完之后了，哎，就立马就回去自己弄共享菜园去了，弄什么田园综合体去了，就他们也把这个东西作为他们的一个要素，啊，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示范，这个示范性的，示范性，对对对。 您这管这也2年了，有什么感受？ 我跟领导说，我讲这个来了这个村里，相当于我又读了一个博士，就是真是我来了这个村里之后，真是这个开阔了视野。首先我跟你讲，从政协领域到农村三农领域，从机关到基层，从文字到这个做真抓实干的干各种事务，这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它完全打开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然后这个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原来你不想不到农村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你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应该怎么工作怎么做。第二个在这方面我不讲锻炼了能力，你原来你个机关吧，就是领导交给你办事，你就干给活干好，给文字写好就行。你来了之后，方方面面，你在统筹协调接待，对吧？统筹谋划，然后宣传等等等，你就各方面的能力，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全 综合 能力，都得到锻炼。第三个，我感觉呢，就是深化了认识。你原来你为人民服务，你是停留在口上的，或者我们为委员服务，为什么？但是你感觉很不具体。对吧？你来到之后，你发现你很具体，卖樱桃、卖鸡蛋、卖苹果，你这很具体的事儿，你知道吧？就是说你为人民群众，它是不是抽象的口号？它是具体的行动， 没错， 是吧？所以来了之后，我读那个《知行岁月》，原来读习近平总书记的《知行岁月》，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的根在黄土高原，在这里我深刻的认识了什么叫做群众，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实际。我来了之后，我体会特深刻啊，这。我不讲，你作为这个党员干部也罢，你天天口号喊得震天响，你没有实际行动，老百姓也是不买账的啊。所以这个我感觉我体会特别深。还有就是呢，我感觉就是这体会很多了。你要比如说这个共产党员，过去咱感觉不到，搁机关你风吹不着也晒不着，你可能感觉不到。你到这你发现，你危难时刻，你真是，尤其疫情一开始的时候，谁也不知疫情传播到什么程度，对吧？你，但是你党员你就得走在前面，你要不走在前面，群众谁不跟着你走，对不对？所以你就感觉这个你共产党员，你不仅仅是个荣誉，对吧？你而且真也是实际性，需要每个党员去维护。然后你这个党员一定是社会的脊梁，民族的先锋，对吧？你才能有这种，我们党才能执政千秋万代，对不对？你包括还有一些，你这个到村里这个乡村治理很重要，哎呀，这基层治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都在基层。你说基层治理好至关重要，但是基层中间的事儿也太多，他需要的是大智慧。你像土地宅基地呀、耕地呀，这些问题，这城市人空心化的问题等等等一系列的，他需要的是大智慧，需要治理好，很不容易。所以你跟农村，我就一个感受，你要很复杂，你要干成一件事很不容易。我不讲你要取得一分成绩，你得付出十分努力，你才行。所以你看，这我们这书记搁这干了十几年了，很不容易。我感觉就是，尤其你看基层的干部很辛苦，然后什么脏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所有的活都落到基层。所以你村委会实际上虽然是自治的这种一个机构，是吧？村民自治嘛，但实际上我就感觉村委会实际是一级政府，它直接面向老百姓，和老百姓打交道。你干完这个领域之后，我感觉干上面的工作可能都感觉的应该是比较轻松的，或者因为上面是侧重于决策、调查、研究、决策、管理，下面呢它是侧重于落实， 啊，侧重于这个跟老百姓直接打交道，把它落到实处，所以这就最后一公里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它治理这个程度是非常。还有一个呢，我感觉这个还有我也感觉呢，一个体会什么呢？受到了教育啊，真是你看我们，我就有时候感觉呢，基层的这个村里的干部很辛苦，拿着很少的工资干这么多活，然后镇里的也很辛苦。那些干部没有周六没有周天，你看我这两年搁这和干就感觉就没周六周天，我感觉比我上班还忙呢，又有尤其有了小菜园，因为很充实，很有成就感，对，就是你来了之后，这个周六他们来了你来接待啊，他们需要个啥你来帮助，发现基层的同志，你就看镇里的他们就没有周六周天，疫情就是命令，汛情就是命令，那半夜搁这等雨，我们等了一等等一夜没雨，你也搁等一夜。对吧，你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就是我感觉都很辛苦，所以还包括你基层的还有一个这种什么情况，他们有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我就感觉你特别你像那上山半夜的，哎，开着车上山遛着玩多难呀，所以觉得就都是充满着危险，但是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的不容易。但来到这之后呢，我也感觉到这个很感激，就是说来了之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帮助和这个啊，所以我就感觉到就是还是很感激的，你各方面的人只要咱提出来各方面能帮助都是积极帮助，是村里的镇里的还是区里的各部门啊，就所以你看去年呢他给我评个优秀考核，然后还今年给我弄个昌平榜样，就是讲我个人感觉受之有愧，感觉没有做出多大贡献，但是呢人家却给咱很大的荣誉，所以我感觉既是鼓舞也是鞭策，所以我就一直想我来这个村子呢最早的时候就确定的目标就是要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办事，所以我把这个北庄呢作为我的第二故乡，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真心想让它实现这个大发展，或者是有大的变化，有一点变化，尽己所能，然后这我承诺的就是这个全权益为北庄村民服务啊，只要咱能做的咱都尽量的做啊，尽量帮助更多的人村民， 很珍贵哈。 啊，对，所以这两年我就感觉呢，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这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到村级任职的经历，所以这两年呢，这个实事求是，咱感觉投入的也多，投入的感情、时间啊，各方面这个金钱，包括各方面，咱投入的也，咱经历的事儿也挺多，然后体会我感觉也很深，所以收获也很大。我感觉就，所以我就个人感觉就是，是我人生的宝贵经历，宝贵财富。啊，真是这种感觉。 如何引导产业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北庄村进一步探索。2020年开始，村两委班子开拓出北庄特色的城乡融合大发展的共享菜园，试着呢办起了农家院，也带领村民走起了乡村旅游之路。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北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红海。北庄村位于刘村镇平原地区，离昌平区19公里。咱们村啊，共有197人口，党员22名。咱们村主要是以食用百合和家庭菜园为主要产业，以这个两个点依托着发展咱们这个乡村旅游，带动村民致富。下一步是咱们现在目前的美丽乡村，基本上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上小学改造，外立面改造。还有一部分的提升都基本做完了，下一步咱们就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呢，我们现在想着初步有两个点，一个是人才振兴，一个是产业振兴，主要是农村呢特别缺乏这个人才，现在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找一些年轻再有一些这个有能力有水平的后备人才重点培养，再有就是大力发展咱们产业，依托咱们这个百合园和家庭菜园，抓住两个点以后带来人流，下一步咱们准备推荐民宿，包括咱们这个乡村旅游这块了，主要是以这个咱们本地一个特色吧，抓住这几个点，带动村民一起增收致富，盘活咱们现有的集体财产，还有一些这个村民的闲置财产。村民的闲置财产包括咱们这个闲置土地、闲置这个农宅，这样呢咱们就带动他们一块共同致富，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未来这35年的一个预期。这个家庭菜园现在是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搞的，等于是周初一来以后，之前呢都是自己种野菜，也没什么经济收入，后来这周初一来以后啊，这就想了一点呢，就盘活这些闲置大棚，有一部分大棚根本就是闲置了， 破破烂烂的。这样呢，利用这个呢，就是一个棚应该是300多平米，创收10000多块钱，这是非常可观的了。之前呢，可以这样说，给人家3000-4000块钱、3000-5000块钱没人租，这样以后盘活以后啊，这经济收入一下翻了番。再有今年年初吧，又引进了幼儿园，幼儿园了租了3幢棚，就是咱们这儿给种，完全就供给幼儿园的吃里的这种菜。 跟他合作。 对，还有跟着一个律所，整个租了1幢棚。现在就是原来我们是单一的以个人这个形式往外出租，现在以这个企业合作了，这样的规模呢各方面比较稍微大一点，管理上也方便一点。 那咱都种什么菜呀？ 这夏天什么都种，就是瓜果梨桃都种，就是咱们主要是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这个辣椒，就是咱们平常吃的蔬菜都能种。冬天的旅游棚里边基本都是叶菜，什么生菜呀、这个油菜呀，这些带叶的菜，开花结果的不是很好种。一到冬天呢，从那个天气也不允许。我们现在也是从昨天，我们又通过去旁边，我们这有一个农科院去通过人学习，也是温室大棚种。人家这个现在目前西红柿、黄瓜跟那个辣椒、豉油椒，还有这个这几种菜，开花结果的菜，人家也照样能种。下一步我们也准备引进他们那个新的技术和那个好的一些那个种子，用他们那个种子来培育咱们那个跟咱们这棚里边种，这样更吸引市民来村里边。你说冬天让他吃着自己开花结果的菜， 对， 肯定是不一番滋味。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事儿哈，就是说我们还主要有一个品种食用百合， 对， 就是我们看到那种开花的百合花吗？ 这个咱们这食用百合呀，我们是最早您说这个叫鲜切花百合， 鲜切花百合， 鲜切花咱们就是闻着香味那种香水百合，是2010年种过，2010年以后啊，这个香水百合啊种起来啊，从技术管理上头，从那个就是温室里边要求上头特别高，特别娇嫩，就是我们就后来就不种那个鲜切花百合了。从2014年我们开始种这食用百合，2014年我们就是种这食百合是吃进去的球，赏上面的花。 上面花跟我们看到那一样 一样的，就是没有香味儿。它那个花呢，在花蕊的时候也能吃，基本上你包括它这个百合的叶子，也可能晾干以后再茶饮，可以泡水啊。其他我们都做过这系列产品，就是我们这儿也上游一合作社。这两天我们又探索跟这哪那个新引准备要新引进一种这个百合，叫龙牙红百合。这个百合呢，一个是耐寒，我们昨天正在洽谈这事儿，它主要是。产量比较大，一亩地从我们现在也就是1000多斤，它能产到保我们这是4000多斤产量。它我们也给它提供一些，像咱们当地的气温、土壤，包括天气一年的四季的这个变化，经过他们这个教授专家呢认可说，咱们北京这儿是可以种，所以说我们明年准备试种一部分它这个龙牙百合。原来我们也种了龙牙百合，这也是一种，好像他们专家跟我说啊，是。经过龙牙百合更提升优质的一步，提取更好的基因了。它就是口感呢，比这个咱们这个百合又微甜一点。咱们这百合呀，我们现在种的百合叫药食同源的，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 药食同源。 对，现在咱们吃起来呢，就淡淡的微苦。如果咱们比如说我们，掰成片儿以后怎么吃最好吃？一个是酸奶，搁酸奶拌起来，包括说这个，咱们再搁一些，包括说草莓啊，掺起来啊。那口感特别好，它就是没有酸奶，可以搁点沙拉，那阵儿吃起鲜的特别好吃。 咱们现在又种百合，然后我们有家庭菜园哈， 对， 我们的百合是村集体这儿在做这个食用百合的这一块项目，还是说我们村民自己都可以搞的项目？ 自己都可以搞，我们是有一个百合文化园带动，完了最多是我们对，2020年我们是种了将近是21盏这个百合也。不但我们现在种，带动周边的村子，别的村民也来种了， 都在种。 对，第二是咱们就是以平原造林，平原造林这一块咱们村2013年开始种植，这就是大面积，就是咱们北京是不是有一个100万亩造林嘛？这样呢，咱们种了是176亩这个平原造林。 那您现在这个人均收入也都上来了，百姓福利怎么样？ 百姓福利，咱们这是这几年，咱们从2015年，咱们是。这个村里边有40-80人，是在这咱们这个低入村水平以下，就是11160这个县。经过咱们这几年努力啊，咱们到了去年统计以后， 咱们是平均过2万了，最低的也17000-18000了。 垃圾场变成了大棚小菜园，到了北庄村呀，您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蔬菜大棚，这里呢种着青菜。从以前呀2000元没人要的一个大棚，到如今的小菜园，一分地都难求。北庄村的第一书记周青就带领着村民创业致富，依托小菜园的人气，又办起了农家乐，养起了鸡鸭鹅，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要接待近100人。后来呢，又办起了特色的农产品，实现了一条龙的产业服务，使一度经济低迷的小村子焕发了活力，实现了增收致富。 我是昌平区刘村镇北庄村，我的名字叫姚长喜。我先去年种了4个棚，今年种了是7个棚，一个棚是合400平米吧。通过咱们这个第一书记周书记，在方方面面吧，这个多方面的宣传，通过他们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起初都是通过周书记来的。 您这7个大棚谁来帮您试弄这些蔬菜呢？ 去年都是自己。亲身体会，在家干不过来周书记，周书记是起早贪晚，起早贪晚，他走周书记最晚走的时候得9点多， 晚上干到9点， 对，晚上9点多，早晨来的时候也比较早，中午的几乎他也通过联系啊，还有接待呀，抛出这种方面的，然后 您引进客户， 对，引进客户，然后我们俩呢，我还得一点陋习呀，种菜呀，周书记也比较辛苦的，后来实在干不过来，后来就只是就花钱雇来雇人工。最后雇了2个人工，就帮我们日常里，我们是人家客户来需要种什么菜，跟我们沟通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教的这个工人是怎么种，人家需要种什么菜，然后呢是来交代工人，然后我们平常呢再过来看是怎么种法，怎么弄法，周叔挺辛苦的。其实想起这个事的过程啊，其实这样事走到今天呢，从内心来说回忆起周叔这么辛苦，其实我现在跟表达都有点那种感觉，真挺感激周书记的，没法表达了，说白了语言没法表达了。 即便呀现在是冬天，满棚的蔬菜呀琳琅满目，有生菜、油菜、萝卜等等多种多样的蔬菜。虽然呀采访的当天不是周末，但是驱车赶来的城里人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孩子们也在田间享受着耕种的快乐。现在正值年底了，您不妨呢也可以到北庄村去转一转，租上一块小菜园，种瓜点豆，去感受一下城里感受不到的乡土情味。北京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为了更好地精准帮扶京郊的农村，丰富市民的菜篮子，在喜迎第26届冬季奥运会以及虎年春节之际，推出了迎冬奥过大年促帮扶，京津冀年货嗨翻天的特别节目。在这里呢，我们也会陆续地为朋友们介绍来自于京津冀地区特色的农副产品。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节目。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为您播出记者张鹏飞采制的报道。 时值寒冬，记者来到密云区太师屯镇的龙潭沟村，来探访养蜂这一甜蜜的事业。龙潭沟村依山傍水，眼前一大片清亮的水面就是密云水库。在水库对面的山坡上，是北京精纯养蜂专业合作社的所在地。隆冬时节，几百箱蜜蜂正安静地窝在蜂箱里冬眠。 这些里边都是蜜蜂吗？ 这些里边全都是蜜蜂。 哦，就是在冬眠的蜜蜂哈。哇，现在打开一个蜂箱，好，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蜜蜂都在冬眠， 都已经在这抱成团了嘛。 哎呀，真的真的，还一动一动的这些小蜜蜂。 现在这时候已经就是大家都把这个蜂王包在中间给它取暖，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取暖。 哦，也不需要给它一些特别的保温的作用吗？ 现在过两天还要给它就像那样，给它盖上草帘儿。 盖上草帘儿， 对， 哦，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蜜蜂不能太热了， 嗯， 因为温度一高的时候，它就要爬行，就要运动，就要吃粮食， 哦， 然后它可能就是消耗体能，就是来年可能就活不到春天了， 哦， 然后稍微冷一点，它就始终处于一个冬眠的一个状态， 哦。现在还地上还有积雪，密云前段下雪了是吗？ 下雪了，这块有点阴，可能照不着太阳， 哦，哎呀，这够冷的， 对， 这小蜜蜂冬天就这么过冬， 对，就这么过冬， 搁个草帘就可以吗？ 搁个草帘盖上就行了。 密云是北京市养蜂第一大区，拥有非常悠久的养蜂历史。截至目前，全区现有蜂农2072户，从业人员4000多名，拥有蜂群11.5万群，占全市蜂群总量的44%。近年来，密云区大力发展养蜂这一甜蜜的事业，累计扶持项目30多个，投入资金近1亿元，推动蜜蜂养殖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发展。同时，密云提倡蜂农加入养蜂专业合作社，目前共形成养蜂专业合作社25个，入社社员1906户。太师屯镇龙潭沟村的精纯养蜂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合作社。合作社办公室主任杨立鹤介绍说， 我们合作社是04年成立的，最初的时候是47户蜂农，然后陆续发展，现在是800多户蜂农，地址是涉及到我们密云区，就是水库周边的这些各个乡镇，另外还辐射到天津和河北等地，然后现在是辐射的农户是大概1000多户。 哦，1000多户。 对对。 哦， 然后农户呢，我们对农户的管理是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服务。 嗯， 然后蜂农按照我们的产品要求，然后技术要求来生产合格的产品。 嗯， 然后我们进行产品进行回收。 嗯， 然后进行统一检测、统一品牌、统一生产。 嗯， 然后统一再来销售。 我听说咱们密云养殖蜂蜜其实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是吗？ 对对，因为密云是在这个燕山山脉上，燕山山脉呢是这个荆条蜂蜜的一个主产区域。 叫什么蜂蜜？ 荆条，就是野生的荆条。 哦，就是那个荆花蜜是吗？ 对对对，就是叫做荆花蜜。 嗯， 然后我们密云这是一个全国的一个主产区域，而且也是一个文产区，历代的这些农民呢，就是养蜂都有这个历史，都有也有这个基础，有这个草的自然条件。 哦， 何况这些年有这个密云水库的这个环境的一个保护。 嗯， 而且我们密云为了保护水源，现在密云唯一支持让养的就是蜜蜂。 哦， 不但对这个环境啊没有污染， 嗯， 而且对这个林果叶呀，包括这个植物的多样性啊、水土流失啊，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 从2014年起，密云水库1、2级保护区内全面实施退耕、禁养等一系列水源保护工作。紧邻密云水库的太师屯镇，原先有不少农民和牧民， 在退耕进养之后，养蜂专业合作社积极与他们合作，帮助农民和牧民向蜜蜂产业转型。 像我们的农户，典型的农户，像原来的时候都养羊， 养羊， 然后那个退养了之后就不让养羊了，然后政府鼓励着让养蜂，然后政府也给一些扶持政策，比如说我是低收入的农户呢，然后我报名，我有这个养蜂的这个条件，有人员，有场地，我就可以跟政府来报名，通过审核之后，由我们合作社为这个低收入的农户采购蜜蜂啊、蜂机具啊，包括技术服务、技术员上门指导、产品的回收，全都是由我们合作社来做这个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个总体的服务。就是我们合作社是政府和蜂农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纽带，然后全都是由我们合作社来进行提供服务的。 那像咱们合作社，像您说的，刚才除了作为这个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哈，它具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我们合作社呢，你像那个蜂农这块呢，我们对这个蜂农每年都会聘请这个专家来对这个蜂农进行一个养殖技术的一个培训，包括一些产品呀、病虫害的防治啊、蜜蜂的标准化管理呀、用药啊什么的，这些都由我们合作社来对它进行一个培训。然后产品的生产的技术呢，都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进行生产。我们会专门派我们的技术人员下到基地里面，到农户里面去定期的一个检查和一个督导。然后农户按照我们的质量要求来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要进行检测，检测合格的产品呢，我们对这个产品要进行回收，回收回来的这个产品，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有自己的生产许可，然后通过我们的再生产包装了之后，然后再进行统一销售。然后每年农户年底可能还会拿到我们一个合作社的一个分红，就是每年的那个盈利总盈利情况，然后会按照农民的出资的情况和他的一个与合作社交易量的多少，按比例来进行给他分红。 那他相比那些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蜂农来说，他能得到的像刚才有培训啊， 对， 然后有那个分红， 对， 哦， 像服务，像我们每年像这两年还在走这个枫叶气象指数保险，然后 这是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像咱们可能有的那个种地的农民都会投一些个什么什么大旱呀，或者是有一些个什么气温变化的一个这种保险，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枫叶气象指数保险， 哦， 然后每年也是由合作社来出面，然后跟保险公司这头来对接，然后蜂农呢从我们这合作社这交了钱，然后签订了协议之后，然后给他承保。 就等于说，如果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啊，导致那个蜜源不够， 对， 或者是 减产， 减产的 情况，都会拿到一些补贴的。包括蜂农，你比如说他那个病虫害厉害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是跟合作社来反映，合作社就会派专门的技术人员去给他帮助解决呀、协调呀，或者是他的场地呀，或者他的房子呀，有什么一些事情，我们也会在中间给他调节帮助的作用。 那我们回收蜂农的那些蜂蜜的时候，也是按照市场价吗？ 我们基本上都是，你像我们生产的成熟蜂蜜和这个巢蜜都是高于市场价的。 高于市场价。 对对对。 然后说咱们这个蜜蜂产业对于咱们整个密云区这个农户拖地啊、致富啊这方面哈、也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就是我们这下边这个村这个刘和玉的叫男主人叫赵瑞奇，女主人叫赵玉梅，他们家原来就是养羊，养了有多的时候100多只羊吧。然后后来那个退养了之后，然后他就在家务农了。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他这个男主人就得了这个血栓，然后经过一年多的一个治疗呀、恢复呀，然后花了家里不少钱，积蓄都基本上花完了。后来之后就是给他划的是一个低收入，因为儿子当时还在上学，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划低收入。后来通过这个政府说这个退养了之后，然后扶持大家养蜂，就是说你只要条件符合报名，就是政府可以免费给你发蜜蜂，免费给你发蜂箱，由合作社来进行你的技术指导，然后产品由合作社来进行回收，就是这样解除他们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后顾之忧。然后他就报了名，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政府给了50群蜜蜂，2017年的时候给的蜜蜂，然后经过2年的饲养吧，现在也繁殖到将近100群，然后每年现在他也正式脱低了。而且他的那个爱人现在我们也给招过来，在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负责那个库管的一个工作，然后也是无形当中增加他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收入吧。这样他们已经正式脱低了现在。 数据显示，从2015年开始，密云丰产业解决了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305户退耕进养农民的转移就业和增收问题，使部分放牧农户成功转型为养蜂人，实现了养蜂增收致富。太师屯镇曾经的低收入户赵玉梅谈起他这几年对养蜂事业的体会：“ 你们家以前是养羊哈？ 对， 养了多少只羊？ 100来只吧。 100来只哈、嗯，当时收入能有多少？ 那个收入不高。”一年收入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啊、哦嗯！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养蜂了呢？ 从2018年。 2018年哈、啊，那是咱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个养蜂产业的呀？ 就是有政府的一个扶贫政策吧， 嗯， 政府扶贫政策，然后就是说大队里各大队还有跟经过合作社，然后给的这个政策，然后就是养个试试吧，开始就想着，再来试试还可以 哦， 比那什么比养羊好一点 啊、哦，好上手吗？ 嗯，开始的时候不好上手，那肯定不好上手，他挨蛰呀。 啊、哦，你也挨蛰挨过蛰吗？ 挨过啊。 哦， 那挨蛰肿的可厉害了。 也养了多少蜂？ 开始的时候扶贫政策就给了50圈。 嗯， 后来慢慢就经过我们自己家的繁殖，一直繁殖到现在有10来圈吧。 哦，是怎么上手的？您给我讲讲。 哎，怎么说呢？跟师傅、跟技术员、跟他们去多打听、多探讨呗。 嗯， 你像比如说有些老师傅什么的，合作社派去技术员。什么呢？跟他们多打听，慢慢就记住就上了。 那你们这个养蜂那个在哪里养啊？ 在我家里， 在家里啊。 家 那平时那个蜜蜂要是采蜜的时候呢？ 出去采蜜的时候， 啊、 这个出去采蜜，它就是离我们山特近，我家就离山挺近的。 哦、 嗯，它出去自己采去了就。 哦，就在你们家里面 啊，对对， 把那个蜂箱打开，它就飞出去了。 不用打开，它这蜂箱不有一个蜂门吗？ 嗯， 从那蜂门自己就出去了。你要打开的情况下，那样就跑蜂了，容易。 哦， 所以说蜂门打开一点，它就从那儿自己。 哦、 蜂窝小蜜蜂特别有秩序，它不是乱飞， 嗯、 它有秩序的。 哦， 你要是从外边采蜜回来的呢，它就自己从窝里出来的，然后从外面采蜜回来的，窝里的要给外边的先让道，然后它自己飞进去，然后再出来。 哦。 它是有规律性的 哦，那听起来比养羊可要轻松多了，是吧？ 啊，对比养羊轻松，养羊最起码到下雨天的时候，你得给它弄湿，不管刮风下雨，你得去放它去。 对。 然后呢，你要是养蜂呢，下雨天你不用管它了。 对，而且也干净了，是吧？ 对，比那个要干净。 嗯，收入方面呢？ 收入也比那个高点。 嗯，现在能有多少？ 那时候是欠着就是不到10000块钱吧，现在是收入得有1-2万块钱。刚开始的时候1-2万块钱， 嗯， 现在也就能达到2-3万块钱， 哦， 就这样，肯定比那会儿收入要高了。 哦，我看你干劲儿还挺足啊。 那是啊，因为他收入高了嘛，靠山好了嘛，当然干劲儿足。 嗯，那将来有什么计划？ 怎么说呢？在以后就是合作社有什么产品什么的，多做一点产品， 嗯， 然后再要是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吧，再做点成熟蜜什么的， 嗯， 这样都可以的，准备养到100多圈。 2017年。密云区养蜂脱低模式被作为国家标准在全国推广，密云养蜂产业的甜蜜效应不断扩大。 如果是专职养蜂的话，最高的一年能带来多少收入？ 像最高的我们这农户里边有，就是夫妻两个人养300多箱的，一年就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采的都是这种野生的荆条嘛，还得看自然条件，就是每年看这个雨水调和的程度。然后要是好年景的话，200多群能收20多万。 那您说的这个群是什么概念呢？ 一群就是一个养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单位，就是一箱蜂。 哦，一箱是一群，哦、一群大概有多少个？ 一群夏天的话有4万只左右蜜蜂、 啊、这一个小小的蜂箱能有4万个蜂吗？ 对，4万只蜜蜂、 哦 现在这个季节、哦、冬天越冬冷呢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夏天的时候、 哦、 因为它要采蜜嘛、 嗯、 那个时候是群是最旺的时候，有4万多只。 哦，这些蜂平时就都放出去吗？ 不用人工放，它有那个每个蜂箱都有那个小门、 嗯、 然后它就自然的，只要外面有蜜源，然后它就自动的就出去采蜜了。 哦， 就是说小蜜蜂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一个动物， 嗯， 就说不用你去管，不用你去督促给它安排活，它就自动的就去干了。 哦、 嗯、 然后它晚上再飞回来。 对，它就采了蜜，它这个存在蜜囊里边，只要这蜜囊满了之后，它就回来，然后把这个蜜啊放在这个蜂巢里面，然后再出去采蜜，就是每天都是这样一个重复的工作。 哦、 嗯、 那怎么收获呢？ 收获的话，因为它把这个蜂蜜不是放到这个蜂箱的这个蜂巢里面了吗？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它还不休息，晚上的时候它还要把这个蜂蜜，因为它白天采的这个是相当于是花蜜， 嗯， 花蜜是含的是多糖和双糖的，而且含的水分比较高， 嗯， 它晚上的时候还要 经过加工酿造，通过酿造蜂来酿造，把这个蜜再吸到肚子里面再吐出来，反复的加工酿造，同时还要扇动它的翅膀把里面的水分排出去，把花蜜里面的双糖和多糖完全转化为单糖，然后水分排出去干净之后，然后就是这个蜜呢就是最精华的蜂蜜，然后留作它自己的饲料它储存起来的，然后它就会分泌蜂蜡把这个盖子吐上，把这个盖子盖上，然后这样人工的话再把这个盖子切开，然后用离心就是摇蜜机离心把这个蜜再取出来，这样取的， 取出来这个蜜就可以吃了吗？ 这个蜜就是最优质的一个成熟蜂蜜了，对，过滤简单的过滤一下就可以直接食用，因为你当时切盖子的时候可能有那个残存的那个小蜡渣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小蜜蜂的翅膀啊尸体啊在里面， 看咱们外面有一个牌子哈，写的是甜蜜的事业，因为蜜蜂的确是一个甜蜜的事业哈， 对，蜜蜂全身是宝， 对对对，但是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哈，这个尤其是鲜花盛开的时节，长着这么多蜜，要追逐这个花期，是不是农民？ 我们合作社的成员呢都是本地的农户，他就是不是说南北转地的这种，就是在本地，就是一年只采集咱们这一个荆条蜂蜜，然后其他的都是辅助蜜源，像春天的杏花啊和洋槐都是辅助，就是可能也就供他吃的，然后但是不能作为商品蜜，我们的蜂农的管理呢就是全都是定地的饲养，然后对于我们农品质来说呢也是就是比较好管控，然后蜜蜂这样就是一年它就生产一次，反正就是它的体力呀都是比较充沛的，就是体格比较健壮，而且它的抗病虫害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好控制，再就是我们做的追溯也能就是精确追溯。 那像晚上也需要跟着蜜蜂在那个，因为都是野生蜜嘛，是吧？是跟着在那个野生的山坡里，还是说农民自己就可以晚上就可以回家之类的？ 晚上自己回家就可以了。 哦， 那个蜜蜂的话，它是每一箱蜜蜂是有一只蜂王，这个蜂王的气味是不一样的。然后白天出去干活，这些蜜蜂呢，晚上它还会回到它这个一箱里面。就不用人工管，只要人工看着别被人家偷走了，可能该基本上操作的时候再给他管理一下就可以了。 那听着养蜂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啊， 反正也 他有辛苦吗？ 就是一个夏天，从春天开始到夏天的时候可能比较忙碌，因为咱们这个蜜蜂它没法机械化管理，就是每一箱蜜蜂你要管理的时候都得是人工来操作，然后你像比如说检查的时候，可能这一箱蜂里面有九个蜂批，我每一个蜂批都要拿出来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再放到里面，然后比如说操作的时候都得是每一箱来纯手工来操作的，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比较累吧，但是最轻快的时候就是这个冬天，越冬就没有任何工作了。 所以相比说那个畜牧业哈，养羊养牛，或者是相比农业来说它是轻松多了，是吧？ 对，相比较那个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它都是手头的活儿，不是说需要你特别付出特别大的劳动力的这种，因为你像养蜜蜂嘛，它首先不需要圈舍，不需要你有耕地，也不需要你灌溉，也不需要你施肥，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你在那个什么像果园旁边啊，或者是你在那个园子旁边啊，房前屋后啊，只要有空地方的位置，然后放置几箱蜜蜂就可以了，就可以饲养了，然后有这个人员，而且人员上他也不用说付出特别多的一个体力劳动，就说基本上女性都可以在家养。 那他在这个经济上哈，和这个生态方面都有哪些效益吗？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我们都在推这个成熟蜂蜜还有巢蜜，另外还有这个蜂王台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呢都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做这个巢蜜是原来做那种液体蜂蜜的价格的二倍收购，然后这样的话农户来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生产这种附加值比较高的这种产品呢，对它的这个提高它的收益就是非常有效的，另外它这个环境呢就是通过小蜜蜂嘛授粉嘛，然后通过给这一些个野生植物啊，另外还有一些林果的植物，比如说苹果呀、大枣啊，还有栗子呀，都通过这个蜜蜂授粉，它的这个坐果率啊，它的果实的口感呢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增加了一个林业的一个经济效益。 如今的龙潭沟村是太师屯镇重点的养蜂村，也是中国养蜂学会蜂产品安全与标准化生产基地、农业部和财政部评定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基地。 精纯养蜂专业合作社除了带动指导周边八个村蜂农的养殖技术，还带着蜂农开发了一系列蜜蜂的深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像我们就是量最大的是这个成熟蜂蜜，另外还有这个巢蜜。 嗯， 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个液体蜂蜜是从蜂巢里边摇出来的，而这个巢蜜呢，就是在蜂巢里面的蜂蜜，连巢带蜜一起吃。 哦， 这个也是最原生态的一个吃法。 嗯，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蜂胶呀、蜂花粉呀，然后另外我们做的这个衍生产品，把这个精花蜜和这个面膜美容品给它联系到一起，做的精花蜜面膜也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女孩子都特别喜欢这种。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蜂蜡的口红、蜂蜜的香皂，蜂蜜本身不是也有就是美容护肤的效果吗？ 嗯， 加入到这个香皂里面洗澡洗脸也是非常好的。 哦，那它相比那个普通的蜂蜜产品来说，在经济这个附加值方面能带来多少收益啊？ 你像巢蜜的话，像对于农户来说，它是普通蜂蜜的价格的二倍。 哦， 嗯，可能销售的时候比那个成熟的蜂蜜也要价格要高一些。比如说再把它做成这个面膜的话，面膜是我们是一盒是五片，然后这个价格可能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 嗯，你现在消费者认吗？ 认，特别认我们这个蜂蜜面膜，特别是在我们密云区域这一块儿。 哦， 然后对对对，也是一个现在就是密云区这块销售的可能量要多一些。 嗯 啊，因为通过口口相传，那别人使用了，跟他的亲朋好友也一推荐，然后这样的话使得人要更多一些。 那咱们为什么还要去研发这么多的相关的深加工的产品呢？ 因为你要是单独光卖这种，你像我们的蜂蜜呢，就是属于初级农产品，因为我没有更深的一层的一个加工， 对， 可能相对来说利润呀、附加值啊都不是那么高。 嗯， 但是我通过那个深加工啊，你比如说给它做成精花蜜面膜， 嗯， 可能对于来经济效益来说，那个利润呀什么的要更高一些。比如说蜂蜡做成一支唇膏，我们现场 DIY 的话是15块钱一支， 嗯， 但是用到的蜂蜡可能也就一克两克这样子， 嗯， 可能这样的附加值就会翻倍。 嗯，它对农民也是有一个 收益 啊。对 对对对，像蜂蜡呀什么的，我们都是从农民那收购回来的。 回头也会以分红的形式返回给他们。 对对对。 从2019年起，密云区计划用5年时间，将太师屯镇打造成中国的森林蜜蜂小镇。森林蜜蜂小镇将挖掘太师屯镇特有的森林蜜蜂资源、传统养蜂历史，形成蜜蜂疗养、蜜蜂文化产业、蜜蜂旅游产业等绿色生态产业。精纯养蜂专业合作社办公室主任杨立赫介绍，在初级农产品之外，他们也打算开发蜜蜂疗养、蜜蜂民宿等特色项目。 像蜜蜂康养，通过这个蜂疗、蜡疗，然后这个 什么叫蜂疗和蜡疗？ 蜂疗就是因为蜜蜂蛰人的时候，它蛰人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毒液然后注入在人体体内，然后这个能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一些个治疗一些疾病。 哦， 然后将来我们要做这个疗法来，就是为人民来提供一些个健康养生。 嗯， 然后包括这个蜂蜡的疗法， 嗯， 包括这个蜜蜂的一些个餐饮，叫蜂味餐厅，我们规划叫。 嗯， 就是都全都是蜜蜂的一个全蜂宴，就是全都是蜜蜂元素的食物。 哦， 包括这个什么森林康养，就是住宿的小屋。 嗯， 你像这个蜂箱里面的这个气味呢，据就是这个科学研究表明，它对这个人体的这个抑郁症，包括一些精神性的疾病，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的。 哦， 将来我们都要完善建成这种小屋，大家可以就是来这个小屋里边住一宿，然后来放松一下心情。 哦， 呼吸一下蜂箱里面的这种气味。 哦， 要夏天的时候，只要一进到这个蜂箱，这个蜂场里面，它那个就是很浓重的那种蜂箱的蜜蜂的那种味道。 是一种什么味儿啊？ 就是清香的那种，反正我们能闻出来，就是那种也有略带着那种木质，还有那种蜂胶的那种味道。 哦， 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张鹏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